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摩尔龙。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李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最新单曲 Low Love，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啊？但这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就是歌手李聪，狼族少年，我们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聪，我就是那个狼族少年。 先问你，为什么说是要叫狼族少年？为什么大家这么叫你？ 这个名字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想出来的，但是首先呢， 团队一起想出来的， 对，一起想出来的。嗯、然后问过我喜欢什么动物。 你说喜欢狼啊？ 对，我特别喜欢狼。 为什么？ 我很喜欢他那个形象，首先我觉得他很帅， 嗯， 然后他给人的感觉呢是很有一种团队精神，然后要一起努力，要去得到那块肉。 得到自己的猎物。 对，很有血性，我觉得、嗯、很有野心也。 所以你就想叫狼族少年是吗？ 对对对。 哦、嗯、公司给你的定位是不是也是那种比较狂野男孩一点的？ 对啊，就像音乐方面和舞蹈方面都是比较动感一点的。 嗯，因为我知道李聪现在是歌手嘛，又刚刚出道不久，之前好像这个舞技是从很小就开始练了。 哦，对，我从小8岁开始学习舞蹈。 韵律感比较强的舞蹈还是那种健美操式的宝宝们跳的舞蹈？ 拉丁舞。 拉丁舞，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小，就是是你自己的意愿还是家长的意愿？ 其实我当时我是觉得可以牵女孩子的手比较有趣。 你8岁耶？ 只是觉得有趣，没有其他的想法。 好， 对，单纯的只是觉得好玩， 嗯， 然后就去学了这个舞蹈，但是没想到 一练就是这么多年。 对， 舞蹈是你最最感兴趣的，还是唱歌是你最最感兴趣的？ 我觉得现在我最想提升的是我的唱歌水平，但是都感兴趣，只能这样说。 就是两方都想兼得是吗？ 对，但是舞蹈可能我比较更稳一点。 因为这次发了2首歌，每一首歌里面其实你都有 MV 里面你都有秀蛮多舞蹈的。 对， 所以你现在的主推方向还是说想要把你舞蹈的那一面更突出一点， 跳唱艺人吧、嗯、 唱跳艺人吧。 但是我现在很想叫跳唱艺人，但是我很有一 跳放先。 对，但是我很有一天，我希望以后可以反过来 变成唱 跳艺人。 艺人，不愧是天秤座啊，需要衡量一下。 对， 之前看你的微博有 PO 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那个 pose 有点特别的范儿。 其实我不知道我有这张照片， 嗯， 是公司问我有没有一些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我叫我妈妈去翻，翻到了这张，然后 妈妈的品味不错的， 然后就发了这张给我，我说啊，还蛮符合我现在这个形象的。 对，所以你小时候一直坚持下来跳舞，爸妈是非常支持的吗？ 对，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孩，然后也很有自信，而且很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父母也很支持我。 但你小时候不会觉得说男生学跳舞其实有点就是少嘛，女生可能比较多？ 对，我其实我爷爷一直反对的，但是男生跳什么舞啊，应该去学功夫。 年长一辈的人都会觉得说啊，男孩子应该练一些就是打打杀杀的。 对对， 但你也有武侠梦啊。 我有武侠梦啊，对，我小时候学过武术，其实什么都学过。我 哇， 你 小时候就是待不住就对了，是吧？ 对对对， 要一直动， 什么都想学一下，但最后选择了舞蹈。 这一次发了两首歌，你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第一首歌是 Low Love， 然后它是中版的、urban 的，然后 trap 的风格多一点。然后第二首歌 Dope 呢，可能比较更偏边向 hip hop 多一点。 对，其实这两首歌韵律感啊、动感都是蛮足的两首歌，所以你未来想要走的方向的路，是不是也是比较偏向说动感一点点的音乐呢？ 对，因为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大家快乐，所以我都是希望韵律稍微快一点， 就希望大家能够跟着一起跳的这样的。所以你也会看很多国外的， 是是，很多 这些东西。因为有一支 MV 你还请来 Lady Gaga 的御用导演呢、作为新人你居然有这么雄厚的班底。 对，感谢公司感谢公司。 是这一首 Low Love 的歌、 Love 请了这个 Lady Gaga 的御用导演，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 合作下来其实我觉得很荣幸，首先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必要去跟一个新人合作、 因为你真的蛮新的，你好像三月份才发歌。 对，三月份才发歌。 对，现在才几月份啊？对， 对，完全没有必要跟一个新人去合作。然后呢，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你付了他这份酬劳他就会同意跟你合作，我们也是交流了很多， 所以他们是看到你哪里的潜质，决定看到了你跟嘎嘎一样的潜质是吗？男版中版嘎嘎。 可能我们有之前有真的有交流过，就是跟聊天呀、就是比较融洽呀、就是很情投意合的感觉。 情投意合是什么鬼？好，那拍摄的过程中你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跟大导合作他的要求会比较多，或者说你自己会有点压力？ 因为整个团队太专业了，每个人都很认真，然后呢要去沙漠，然后车子开不进去，我们要走很久才能走进去，然后还要爬山，还有在烈日 爬沙山吗？ 对啊， 那很累啊， 很累很累。然后呢我也有恐高，我就要克服这些心理障碍，让大家失望嘛，大家都很期待这个作。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刚开始的这一首曲子、第一张单曲就可以跟这样专业的团队合作，真的好多人求之不来的一个机会，所以你也想好好把握就对了， 对， 是吧？ 很珍惜。 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新的单曲 Low Love。 些事情沉溺，爱的太过透明会让我被反应。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Carmix，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就是新人歌手李聪发的这一首单曲，叫做《Low Love》。其实你会不会介意大家说你是新人歌手？ 我不介意啊，我真的很新嘛，3月份才出道， 是事实对吧？ 对。 但是你之前接受了很多比较可以说严苛的培训吧、训练吧，在两个国家都培训过。我们说说美国那一段吧。你的语言是 OK 的吗？ 就是瞎聊了，就普通交谈可以了。 你在美国受训的时候会有特别觉得自己很吃力啊，或者想放弃的时候吗？ 首先作为一个拉丁舞者来说，你要转换去 hiphop 那个风格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哦，所以你之前练舞是拉丁舞占主导的？ 跳十几年的拉丁舞， 然后现在转到另一个？ 对，转到新的舞种、新的风格，其实是很难改的。然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要去了解 hiphop， 享受他们的那种生活态度，才可以真的很好的融入在其中，享受他们的那种很自在的风格。 嗯哼， 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坎坷，又就像是我和我的舞蹈老师合作是2个月以后他才决定要跟我合作的，因为刚开始真的是跳得不太好。对， 因为 拉丁范儿太重了。 对对对， 拉丁范儿太重了。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努力练习，然后才得到他的肯定，然后也是他把我叫出来表演这样，然后他也觉得哦，真的进步蛮快的，作为一个以前没有接触这样风格的亚洲人来说，对，还很吃惊，所以也是很开心可以跟他合作。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可以无时无刻都在想怎么跳舞的人， 是一个被歌手耽误了舞蹈舞者dancer 身份的艺人呢。 没有，哎，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好，现在更全面。 对啊，因为做一个像你说的跳唱歌手的话，这样发展可能会对新人来说会走得更远一点点。 是，对。 所以现阶段你的舞蹈在 hip hop 上又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进步？还是说现在也会去跟老师去磨合啊，或者怎么样？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太多问题。 因为我看你在微博上也 po 了一小段，你的是秒拍啊，是什么？也 solo 了一小段。 对对对，我是平时就是只要哪里有镜子，或者是听到一段音乐，我都会跳练习，就当练习了。对，而且我平时在家也会看很多很多舞蹈视频。 那现在拉丁的部分是完全放弃了吗？ 偶尔也会练，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其他的艺人想跟我学拉丁舞。 公司这么好啊，就是艺人也可以去当老师教拉丁的。 对、 啊、然后谁的 hiphop 比较好就过来教你。 对啊对啊， 你们公司还蛮节省资源的嘛。 对、啊，就是、就是互相学习这样。 哎，其实这是一个好事了，可以共同进步一下嘛。 对， 我们听到的这首 Low Love 的这一首歌，你有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吗？ 其实就是风格上的，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又不想太炸，又不想太柔，所以现在的节奏啊旋律听上去就比较的轻快，比较的舒服。 而且 也想说要做一个洗脑的感觉出来， 洗脑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很没意思的，就是听上去要舒服的。 作为就是比较新的歌手去融入到创作当中，你不会担心他们不会接受你的意见吗？ 反而他们就给我很多机会，如果一遍不行他会说哎你再试试，会给我一些意见， 真的 再去让我尝试， 不会限制你的发展。 对，不会， 这种感觉真的 对，因为我们两个老板都是制作人嘛，他们都是音乐人， 对 都是音乐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 比较懂， 对，很有经验的。 嗯哼，而且你这两首歌好像两个老板也参与了， 都参与了，我们一起做的，对， 真的对你来说真的是太好的机会了，我都羡慕了， 太棒了，对不对？ 对，然后你最近又发了一首单曲，叫做《Dope》。 对， 来说说这一首歌了。 第二首歌其实是当时我们很喜欢说的一个词 dope 就是可以 you are so dope， 就是说你很酷啊，你很帅啊，你很牛， 对 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就经常说这句话，然后呢我们就想要不然就把它记录下来做成一首歌好了。 你们也是蛮 freestyle 对，然后就制作下来，然后其实这是很直观的，很直白的在向大家表达我们的这个想说的话。歌词也是，你看小屁孩变成了名牌。 其实这两首歌的歌词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还都简单一点。 对，很简单，就告诉我的帅不是个意外。 对，然后有一点说唱风格呢。 对，其实都会带一点点，但又不是完全的 rap。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第二首歌曲啊，叫 Dope。 Everyone down, boom, boom. Trippin', droppin', trippin'. 文明礼让安全驾驶。大家好，我是李聪。 Car Mix，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李聪的第二首单曲《Dope》。我知道八月、九月还要有新歌要发， 对， 准备好了吗？ 还在制作当中。 自己有没有预估说这两首歌发了会不会比前两首更惊艳的这种预判？ 同样的惊艳， 同样的惊艳， 比较官方了，但是我觉得会有一种夏天的感觉。 夏天的感觉， 对。 八月九月的话，哦，好像夏天还没过， 还没过，还没过， 还没过，趁夏天之前赶快发。 我们就是在等那个时间，因为不太热的时候。 真的，所以你秋天又要出。 不算太热的时候。 所以你秋天、冬天也要出类似秋冬款的歌吗？ 可能会出一首慢歌，真的有可能。 是秋天还是冬天？ 冬天吧。 冬天出一首暖一点的慢歌啊，叫手套啊、帽子之类的，反正你们取名字一般的都是 freestyle 的这种 口罩我们 可以。那下半年除了发歌以外，电影什么时候会上啊？因为李聪真的是作为新人，你的机会真的太好了，大家都会很羡慕。因为他已经现在刚刚杀青了一部电影，是跟陈奕迅跟李荣浩合拍的电影。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电影，虽然是客串了，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 真的很难得、啊、 真的很难得，而且是一部动作喜剧。 你有打吗？ 我有打，也有搞笑。对， 你主要是你好像能可以负责搞笑。哎， 我是可以， 你有潜质 的，我真的可以的、哦、就是很认真的搞笑。 打的部分应该没问题啊。 那其实没问题，因为对于跳舞这人来说就比较那个比较协调嘛。 对，比较协调。所以在接这个电影的时候、嗯、你之前有做一些演技方面的功课吗？ 都有啊，都有上表演课。 公司有给你上表演课？ 对对对，都有上表演课。 其实你的路子还蛮全面的，不仅限于歌手啊、嗯、在演员方面你也会说想要去尝试。 对，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音乐。 因为现在很多的歌手都有一些曲线救国的方案、嗯、 对对对， 比如说是综艺啊、嗯、 对对对对， 演戏啊，然后再用这些支撑你唱歌的事业、 嗯、没错、嗯、 是可以的。期待吧。电影大概什么时候会上啊？ 十二月应该，年底吧。 年底 十二月。 哇，贺岁档啊。 对对对， 哇，可以哎，新人然后又有这么专业的团队，然后拍戏又是贺岁档。 对， 看来年底你会火哎。 没这么快了。 我要不要先邀你下一次过来做专访的时间？ 而且我出完新歌吧，应该 出完新歌、嗯、你不是八月九月就出新歌了吗？ 对， 所以我这两个月都要拍你通告，对不对？可以可以， 其实我可以每个月都来。 好啊， 我每个月都出新歌。 我们节目也是有时间的好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也欢迎你常来嘛，然后以后带着新电影来、 嗯、 对，如果你能可以把就是什么陈奕迅啊、李荣浩都带过来，我们 那是最好的。好不好，我给他 满足你主持人的私心。 我带他们的合照来。好， 我谢谢你，那就不用了。李聪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个年轻人，九五后，年龄很小，其实算是我们节目做客的艺人当中年龄真的很小很小的。 但不是最小的是吗？ 好像是最小的，好像是最小的、嗯、你是九五年的是吧？ 九五年。 我有点记不住了，原谅我年龄大、 哦、好好好， 我记不住了、嗯、但是应该是年龄最 小 的小、 嗯、 但是资源非常的好，所以我期待着你明年后年会越来越好、 嗯、好， 大红大紫。 谢谢谢谢。